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10:30啊，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啊，狄仁杰坐中间，元芳他站旁边，狗头师爷眼珠子乱转，狄仁杰狄神荡狄的经典啊，百姓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平平断断恩恩怨怨，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 这里是《狄仁杰断案新编》。自从狄仁杰知道皇宫失窃案的真凶是多半仙儿之后，左半仙儿的嫌疑就被洗清了。于是，狄仁杰和左半仙儿之间的关系是越处越好，连带着汉阳县和神农县民间的往来也日益密切。这一天，汉阳县令府狄仁杰和左半仙儿又聚到了一起。 哎，左大人，你可想好了哟？ 想好了。 好嘞，将军。 哎呀，失误了，我怎么能坐这里呢？ 哎，左大人，承让了，以后我们汉阳县的百姓到神农县采购药材，你可要免除一成的税银哦。 愿赌服输。哎，咱们再来一局。 好啊，这次赌什么呀？ 这一局如果我赢了啊，神农县的百姓去你们汉阳县买粮食，你们要优惠两成。 没问题， 这一局我一定赢你。 左大人啊，别的不敢说，下象棋我还是很在行的啊。 当门炮。 跳马。 出兵。 出去。 说到这儿，我们一起到扁坨坨的医馆看一看吧。呼呼呼，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就是这么任性。钦差大臣便衣仵作前太医院大太医扁坨坨，自从跟元芳确认了关系以后，这俩人是整天腻歪在一起啊。此时此刻，俩人就在扁坨坨的医馆里，也在下象棋。 上马。 马走日，不是走木。 我这马比较厉害，是千里马，能多走一格。你有意见啊？ 我将军儿了。 我吃。 你这炮啊，隔俩子儿呢，打不着我啊。 我这是高射炮，打得到。 你这兵为什么能后退啊？ 侧着我兵，将军吃着。哎，你输了。 这元芳跟左半仙一样，跟各自神仙一般的对手下棋，小半天的功夫一局都没赢过。 左大人还继续吗？ 不玩了不玩了，再打下去我们神农县成汉阳县的免税区了。 哎，狄某先替汉阳县的百姓谢过左大人了。哎，左大人以后要是再想下棋来找我哈，我随时奉陪。 哎哎，我说狄仁杰啊，你这县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你那个二货方呢？小乔呢？ 哎呀，方不是跟扁大人在一起了吗？县衙没有什么事儿，他就去扁大人的医馆去了。至于乔妹嘛，她回老家去了。比武大会结束以后啊，江南啤酒厂的股票是一路跌停，大乔吓得都不敢回家了，就拜托小乔回去探探家里的口风。 哦，大乔没回去啊？那他去哪儿了？ 这个大乔呢，本来经常跟扁大人在一起的，后来啊，也不太愿意当电灯泡了，现在估计逛街呢，看看能不能在汉阳县发展什么业务。毕竟是江南世家乔家的大小姐嘛，商业头脑没得说。 哦，大乔姑娘还是单身呐？ 是啊，大乔姑娘的事业心比较重。怎么，左大人，你对大乔有什么想法？ 可不敢，可不敢。大乔姑娘比小乔姑娘的功夫还好，我可不敢有啥非分之想。再说，本官我也不是单身呢。 啊，左大人有女朋友啊？ 女朋友倒没有，不过家里呢，倒是有七房姨太太。 哦。哎呀，左大人厉害呀。 哎，老婆多也不是好事，整天争风吃醋。哎，我那第六房媳妇儿啊，薄情寡义，前段时间还逃跑了。 哎呀，左大人呐，这强扭的瓜不甜。你要放宽心啊，说不定你这七个媳妇儿都是葫芦娃变的呢。 啥？啥意思啊？ 你想啊，葫芦娃呀，老六，六娃会隐身，啊，所以他可能不是逃跑啊，而是隐身了。不好笑哈，我就活跃一下气氛。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跟你说了，我走了。 这左半仙家里的七个老婆要真是葫芦娃，哎呀，那可真是什么妖魔鬼怪都不怕了。咱们再来看看大乔，狄仁杰说的没错。有商业头脑的大乔确实在琢磨生财之道，不过这道可不是什么正道。 夹住了，夹住了，压大压小，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赌一赌，摩托变吉普。 压大，压小吧，还是压大，五两银子，压大， 二两，压小。 好嘞，买定离手，开，一二三，六点小， 又输了。今天我这手气太差了，去那一桌。 人挪活，树挪死啊！大乔换了一桌之后，之前输的钱都回来了，还赢了不少钱。这赢了钱以后啊，大乔开开心心的准备回县令府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大乔突然在街上遇到了左半仙和他的随从们和一个漂亮姑娘起了冲突。 好，你个贱人，竟然偷跑出去，老天有眼呐，让我把你给逮住了，这下看你往哪跑。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看我不打死你。 饶命啊。 住手，左半仙，光天化日之下欺负一个弱女子算什么本事？ 她是我的小姐，在京城吃我的，穿我的，用我的，竟然一声不响的逃跑了。大乔姑娘，我收拾我自己家的人，你就不要掺和了吧。 不行，今天有我在就没人敢欺负她。这位姑娘，你别怕，跟我回县令府。 好，好，好，大乔，我好男不跟女斗啊！不过这事儿没完，我要告你们！ 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大乔，就把左半仙的第六房姨太太 带回了汉阳县县衙。 左大人，咱们怎么办呀？ 怎么办？有办法，我去找高人帮忙。您看这个案子可有把握呀？什么意思呀？哎呀， 最近我对案子没什么兴趣。 哎呦，求您千万帮帮忙，您要是不出手，谁赢得了狄仁杰呀？ 哎，对手是那个狄仁， 哎呀，您怎么一听狄仁杰这仨字儿，说话都不利索了？您怕他？ 我怕他？我就是怕下水道里的老鼠和屎壳郎，我也不能怕狄仁杰呀。这个案子我接了，之前我和他一共交手过101次，目前比分是51-50，我王某某还略胜那么一筹。 那可太好了，只要您能帮我打赢这场官司，让我好好处置那个青莲，哎，事成之后一定少不了大为兄的好处。 左半仙提到的青莲就是他的第六房媳妇儿。青莲姑娘被大乔接回县衙之后，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民女青莲，谢过大乔姑娘，谢过狄大人。 不要客气。青莲姑娘，你跟左大人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本官，万一他一会儿找过来，我好替你做主。 民女是孤儿，被人贩子带到京城，左半仙看中了民女的相貌，就把民女买回家做了小老婆。 哦，这个人贩子真是太可恶了啊！这个左半仙也是可恶，明知道买卖人口是犯法的，还助纣为虐。 其实左大人对我也挺好的，把我买回家以后没有强迫我做任何事情，只是民女出身微贱，实在不敢高攀左大人，就找了个机会从左半仙家里逃了出来，四处流浪。后来我在汉阳县遇到了现在的相公，就在汉阳县成了家。 强扭的瓜不甜嘛。既然你对左大人没有感觉，那本官就找个机会跟左大人通通气儿，能和解最好，好聚好散嘛。 多谢狄大人。 狄大人想要为左半仙和青莲姑娘调解，可左半仙带着金牌律师王大为是铁了心要跟青莲打一场官司了。几天后，左半仙和王大为风尘仆仆重返汉阳县，可他俩还没到达县令府，青莲姑娘就来找狄仁杰报案了。 大人，大人呐，民女活不了了。 哎，怎么了怎么了？青莲姑娘有话慢慢说，本官替你做主。 我的相公 一定是左半仙派人干的，他是不想让我活了呀。 此时此刻，左半仙刚好走进县令府，青莲看到左半仙进来，发疯似的扑了过去，对着左半仙的脸是又抓又挠。 左半仙，你管我相公？ 你干什么你啊？有没有王法了？我是原告啊！ 住手！青莲姑娘在我汉阳县已经成家了，她的相公不幸遇害，状告左大人你杀了她的相公。 好你个忘恩负义的青莲啊，你还恶人先告状了，你我都不知道你成家了，怎么会杀了你相公啊？ 依本侦探来看，当务之急是要到现场去勘察一下，对被害人进行验尸。 王德伟，哎呦，想死你了！ 我也想死你呀！哎呀，家里人都挺好的， 挺好的， 粮食都安全吗？萝卜和马都放好了吧？ 祝福，祝福！ 你们俩干什么玩意儿？冯啊， 你去叫一下扁坨坨，咱们现场走一趟，现场办公，现场办案。 就这样，一行人等从县衙转到青莲姑娘家里。扁坨坨来了以后，对青莲姑娘的相公进行尸检。王大为勘察了现场之后，思索了一会儿，向青莲姑娘发问： 青姑娘，你家里有没有丢钱呢？ 钱？我不知道啊，我去看看。 青莲听从王大为的话，到屋里查看，还真被王大为说中了，家里的积蓄不翼而飞。 哎呀，狄大人呐，你可要为我做主啊！左半仙不光杀了我相公，还把我相公全部的积蓄都偷走了，整整十两金子。 青姑娘，此言差矣啊！我当事人堂堂当朝大神官，他并不缺钱，没有偷钱的动机。 没错，我可不差钱，没动机。 那到底是谁偷走了我们的钱？ 我想我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 我说王大为啊，你断案就断案，你把眼睛闭上干什么呀？你是瞧不起本官吗？ 狄仁杰，你有没有玩过杀人请闭眼的游戏？ 哦， 青姑娘能够从左大人家中逃走还背叛他，可见是一个薄情寡义的女子。依我看，杀害死者的正是图财害命、贼喊抓贼的青莲姑娘啊。 哎，现如今恋爱自由，而且买卖人口本来就是不合法的，青莲姑娘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没有证据证明青莲姑娘就是凶手啊。王大为 大人，尸检结果出来了啊，不是他杀，这个死因呢是酗酒过度引发休克了。 青莲姑娘，你相公经常喝酒吗？ 不，只是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回家。就算我相公的死是因为意外，那我家的钱哪去了？ 这 狄仁杰陷入了深思。正当狄仁杰冥思苦想的时候，大乔也来到了案发现场。当他看到受害者的面容以后，忍不住惊叫起来： 啊，王大为！ 啊，大乔， 哎，你喊错了，我没死。 你怎么在这儿啊？ 此事说来话长，哎呀，我就长话短说了。 停， 我没说完呢。 我不想听你跟我未来大姨子几个浪几个浪几个浪几个浪的啊。大乔你先说。 哦，这个死者前几天我在赌场见过，运气特别差，一连好几天每天都在输钱。 哦，青莲姑娘，你相公的死因应该真相大白了，因为在赌场里面输光了钱，所以酗酒买醉意外身亡，所以还请你节哀顺变呢。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哎呀，赌博害死人呐！现在我宣布，青莲案告破。王大为， 你又输给我了， 多年不见，你烦人的程度又精进了啊！ 等会儿，你们俩先别打情骂俏。 谁呀？谁乱说话啊！ 我这话都没说完 呢，住嘴！ 我那离婚案咋办呢？ 哎呀，左半仙儿，青莲姑娘已经够可怜的了，你就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那我走了，不想在这儿待，一秒都不想待。来人，取十两金子留桌上吧。 没想到左大人心地如此善良啊，不愧是大神官呐。 狄仁杰呀，现在咱俩平局，我今天要跟你生死决斗。 好啊，长久以来的恩怨我们今天就一起算清楚。 没问题，君子决斗，生死各安天命。狄仁杰，你出招吧。 好， 剪刀石头布。 哎呀，我赢了啊，52-51。 你出晚了，你我们再来一次。 你少来，谁跟你再来一次？快点剪啊！ 哎，不是，我拿你玩赖呀你啊！我有没有人管了？ 就这样， 清廉告破了，大家伙一同返回县衙。到达县衙以后，大家伙惊奇地发现小乔回来了。 广播喜剧狄仁杰段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策划郝卫群、徐然，本期编剧阿硕，演播宝木中阳、云中三月、小曾、左左、程苑、朱蓉蓉、王维、诸葛小贝、阿硕、图特哈蒙，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哎，我不想你跟我这个未来大爷子叽里刚啷刚了个叽里的个什么玩意儿是叽里刚叽里刚叽里刚叽里刚。 左半仙儿提到的青莲就是他的第六房儿媳妇儿，青莲 儿媳妇儿 儿媳妇 他得有多少媳妇儿啊。 莲叶黄莲小肚一酸，火气红茶炒米饭呐、啊。 爹，馒头。 锅里搅一搅，看看哪个敢不吃，不吃打成二傻子啊。水给的容颜，包子给的难，心下长一人世间呐、啊。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然而也是条好汉呐、啊。 鼓掌。 水流过小酸塘，好汉你这双看少年郎，郎啊郎，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春水流过小酸塘，好汉你这双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 吃啊！ 哎呀呀呀呀！不能说这个，不能说这个。 吃呀！红颜的黄莲，小肚一酸，火气红茶炒米饭、啊。 怎么样？ 锅里搅一搅。 我不吃解药。 没用得着，小乔已经做饭去了。 水给的容颜，包子给的蛋。心下长一人世间呐、啊，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然而也是条好汉、啊。 你吃吧，真一枪啊！ 春水流过小酸塘，好汉你这双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 菊花点穴手。 水流过小村塘，好汉你这双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 哎，我说你点了他的穴，他还怎么吃东西啊？ 啊，我帮你把他嘴掰开。 这个老辛苦买的东西。 春水流过小村塘，好汉你这双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吃完赶快上茅 的洞房啊。 是。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